槟榔挡下了百花缭乱的攻击，其他召唤兽也俨然一副保护君莫笑的姿态，而叶修呢，也非常配合地将君莫笑往召唤兽的身子后边掖着。与此同时，又是一个召唤阵也在悄然凝聚着，但是正冲向君莫笑的冷暗雷却突然一反手，一记板砖就朝媚光丢了过来。他的冷暗雷原本完全压制着罗辑的媚光，让媚光无法再做召唤，但是对已召唤出来的召唤兽的指挥却是不存在被打断一说的。这种情况下，一般召唤师会连忙指挥召唤兽来救，可是罗辑却没有。他的召唤兽之前围攻时不转，这之后顺势就开始了对舍命一击后君莫笑的保护。他自己呢，对冷暗雷的攻击能躲就躲，躲不了。躲不了，就靠小手冰凉。白光不断地在媚光身上闪现，帮他维持着生命。在有治疗这样看护的情况下，单凭一个角色的输出是很难击杀对手的。林静言当然清楚，如果将媚光和小手冰凉一起控制住是最好的状况，但是罗辑和安文义虽是新人，却一点也不蠢。两人的角色哪怕是在被星星保护起来的时候，也从来不会站在一起，防的就是被对手一锅端掉。哪怕是安文义之前让小手冰凉冲出来帮媚光挡砖挡攻击时，也特别注意两个角色之间的距离。林静言所希望的最好状况，星星两位一开始就防着呢，所以一看形势有变，林静言直接让冷暗雷转火冲向君莫笑，一点阻碍都没有。但是他早料到他这一放开媚光，罗辑肯定要有动作。这不，一看召唤阵起，立即反手就是一砖，与此同时还一转身果断杀了个回马枪。本就被他压制得死死的罗辑，有必要还这么绕上一圈大动干戈吗？当然没有。林静言心中的盘算是用这一砖引诱安文义，再让小手冰凉过来掩护。他盘算过距离了，这次小手冰凉再冲回，他一个回马枪肯定能将两人的角色全部控制住。眼下霸图本就以四对五，暂时少一人，韩文清的大漠孤烟赶回更是需要时间，安文义的小鼠冰凉完全无人看管，而在这种无干扰情况下，安文义的治疗水准堪比大神。翻开星星的生命列表，那血线的跳动也是非常和谐完美的。控制治疗，职业群里的职业高手已经开始讨论了，眼下控制星星的治疗甚至可能比起强杀君莫笑还要重要。治疗控制稳了，就算叶修的君莫笑撑过舍命一击后无法治疗的时段，也会因为得不到治疗而继续处于险情，可谓一举两得。看到霸图居然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，职业群里大家已经开始觉得不可思议了。直至林静言的冷暗雷这记看起来有些莫名的回马枪杀出，职业高手们立时都领悟到了他的意图。霸图绝没有判断不清形势，只是经验丰富的老将在这一刻的手法更加有野心。在控制对手治疗的同时，林静言想连同罗辑的媚光一起控制住。只是回身后，林静言却看到冷暗雷飞出的板砖正中了媚光的脑门，召唤被打断了，但是林静言所期待的小鼠冰凉这一次却没有飞身保护。意图被看穿了，林静言顾不上理会究竟，正如职业选手群里分析的那些，此时控制住星星治疗很重要，小手冰凉一点保护都没有，这本就是难得的机会，引诱不成那就直接上吧。冷暗雷冲向了小手冰凉，之前耍的手段看起来有耽误一点时间，但在林静言看来这并无所谓，因为此时星星的治疗重点必然是君莫笑，可这个时间段里君莫笑无法接受治疗，只要在这个时间内控制好小鼠冰凉，一切就都没有问题，而之前这点耽搁并不影响这一点。控制住小鼠冰凉，君莫笑必死，所有人都是这样以为的，但是谁也没有想到，这个在大家看来生存状态已是极可怜、自保尚嫌不足的君莫笑，竟然摆出了一副攻击手的姿态。 槟榔、小飞龙、雷鹰三只召唤兽齐冲，巨墨鸮就跟在他们的后边，目标百花缭乱。这不是保护，这已经是一种掩护，配合着沐浴成风的强力炮轰，对百花缭乱发起了强力冲击。找死啊，很多人都是这样想的。生命只有7%的巨墨鸮非但不跑，还送上门去，这不是找死是什么？但是职业选手们此时在群中刷出的一堆表情，表达任何情绪的都有，唯独没有人认为这样做的叶修是在找死。仔细数一数的话，一、二、三，此时的张家乐他需要面对的是来自三方的攻击，他在以一敌三，强杀君莫笑，很多人都是这样认为的，总以为对手生命够少，那我不顾一切强杀就好。问题是，对于一个弹药专家来说，不顾一切难度很高。弹药专家可是没有霸体技能的，任何攻击都会对他产生影响，枪口偏上丁点，射出的子弹就有可能插上许多，手歪上一歪，扔出的手雷就可能不是预想的轨迹。毕竟君莫笑的生命还有7%，这不是轻轻蹭下就会死的。艰难的条件下，张家乐还需要维持相当的攻击效率才行。职业选手普遍流露出的情绪，显然都认为这对张家乐是个极大的考验。张家乐自己也立即意识到了这一点，小飞龙的火球和雷鹰的落雷这一飞来，他立即又要多面对一些干扰攻击。槟榔咆哮着冲上，喷着寒气的大口像是要将他的视角完全给吞没似的。机会，张家乐却在这瞬间十分难得地发现可以瞄准巨木鸮的空当，翻滚中百花缭乱扔出一枚手雷，相比起射击，手雷至少是带范围杀伤，哪怕偏斜范围攻击也可能触到巨木鸮，总比子弹直接打空要强。结果砰一声枪响，他这手雷竟然刚甩出手就已经爆了，那边巨木鸮的千机散尖冒着硝烟。叶修不是被保护的对象，而是一个攻击手。比起张家乐被连续攻击影响无法保证自身攻势的连续准确，此时君莫笑的攻击环境那是何等的安逸。以攻代守，试图抢杀君莫笑的百花缭乱，此时分明是被星星的攻击压制住了。